嗨翻天，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这里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如果您喜欢看我们每一期的漫游嗨翻天，可以从这个哔哩哔哩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选择这个 UP 主之后，每一期的视频回放您就可以在网站上全部一览无余了。 嗯，而且我们漫游嗨翻天在新浪微博上也有官方直播的账号，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预告都会在上面发送，包括每期的录播也会在上面有上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同时呢，我们的漫游团 QQ 应援群号是56755663 56755663，大家可以进去来玩。 没错，那其实呢，今天节目聊什么呢？不妨咱们先用一个开头啊。 嗯， 最早咱们去饭店吃饭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就是吃饭， 就是吃 吃饭，对不对？ 嗯， 到后来那饭店衍生出很多其他的项目， 嗯， 比如说美甲呀， 嗯， 是吧？ 是 下棋、聊天、吃小吃， 主要是在等位的时候， 哎， 嗯， 就研发出了很多的东西， 嗯， 所以逐渐的这餐厅的其元素多元化了， 嗯， 你不一定在那儿光是这个吃饭，很多餐厅甚至有这种摆设游戏机啊，摆这种体育还有射飞镖啊， 还真是 娱乐项目，它就是让你吃饭多元化了、丰富化了。那你说这两个一对比，你是不是肯定去那多元化的这个？ 嗯， 也不一定是吧？ 也不一定 吃饭啊，好啊，所以就是说，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最近的这个 C 勾啊，也就是咱们说的 China Joy、它最早呢，其实 C 勾还是主要面向于这个，比如说动漫呀、 和游戏爱好者、 游戏爱好者们啊、但是都是五五分成，基本那会儿我记得是动漫多一点。 嗯 啊 ，C 勾游戏的话，因为咱们中国自主游戏厂商本来就很少， 相对较少。 哎，对，这 EA 动视啊、也不怎么来，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展， 嗯， 所以那会儿就给我感觉基本都是动漫的。 嗯， 但是啊，在逐渐这两年， 嗯 啊，基本是让电竞成了这2017年这个 C 勾。啊，甚至说是主角了， 一个主题是不是？ 哎，一个主题。 哎，那说到这儿，我想先考考可哈、你知不知道 China Joy 到2017年举办了多少届了？ 举办了15年了。 哇塞，很厉害！看来是有做过功课嘛。其实今年的 China Joy 已经是落下了帷幕，但我有听到有这么样一个论调，说好像今年的 China Joy 大家会用无趣。 两个字来形容，因为我没有去嘛，但是我觉得这一届数字非常繁荣。 嗯， 你比如说，根据7月30号 C 勾结束之后主办方公布的数据呢，今年总共是有900多家游戏厂商参加了这个全国最大的游戏展，然后这个而且还展出了4000多款游戏。哇，这些都创下了 C 勾创办以来的新高。 嗯，但是我在网上浏览资讯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个观众他的感受好像和这个繁荣的数字背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觉得好像除了游戏主播、电竞明星，还有很多人非常关注的收购之外，在现场接受采访的观众，没有人能够立刻想起来有哪个游戏厂商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哪些游戏值得一玩。 嗯， 所以就说可能我们就走马观花的去看了一眼，回来想别人问你说，哎，你去那儿都有什么游戏厂商啊，都玩了什么游戏，好像自己仔细回想想不起来。 对，都是走马观花。 嗯， 其实现在很多 C 勾的这个套路就是说，你去排个队，领个周边、啊， 扫个码， 体验一下，对，扫个码、啊，就好像成了现在这些人去 China Joy 之旅的这规律了。 嗯，就也成了大多数人的一个共识。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游戏展而言，要想调动起观众的兴趣和热情，那新的有趣的游戏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手段。但是在今年的 China Joy 上，像游戏发布还有试玩本身好像并没有成为这些厂商主打的内容。嗯，比如说无论是腾讯啊、网易啊这样的国产游戏厂商，还是刚才提到的像索尼、微软代表的这种主机游戏厂商，他们拿出来的游戏此前好像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已经知道了一些，就有过一些曝光。 没错，那更多的精力和热情呢，就是被参展的厂商其实投入到了这个电子竞技上。 哎， 基本小厂大厂做直播做硬件，除了这个少数公司啊，大多数公司的展台呢都长得这个基本大同小异。 嗯， 在一片空旷的这个舞台上呢，左右两边分别设置五个席位， 是、 啊、而中间大屏幕开始直播比赛，不是这个守望先锋就是英雄联盟，要么就是农药 王者荣耀、 啊、嗯, 嗯，而且你看从北区像 N 馆，东区的 E 馆， 嗯、 好像大家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就是通过那种场馆里的高音喇叭热情洋溢的就是解说正在直播的比赛嘛，然后底下的观众也是三三两两的那么坐着盯着大屏幕看， 没错、 嗯、 那今年呢其实有工作人员透露的就全是电竞啊，非常感叹、 嗯、 从现场情况来看呢，电子竞技已经成为这2017年 CQ 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了， 嗯， 而且电子竞技呢的确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市场， 是 在 CQ 上半年发布的这个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额达到359.9亿元， 哇， 同比增长了比去年43.2%，其占整个游戏市场比重增加了4.2个百分点， 很可观， 基本是在经济学上其实就是不可思议的数字，你知道、 嗯、 能相较去年提升43.2%，那基本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数据了， 涨幅非常大， 对对对， 嗯，而且就在今年 China Drive 开始之前，像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就有主任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嘛，说我们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电竞的中心， 哎呦， 当然了这并不是唯一的哈，但可以说是之一， 嗯， 就世界电竞中心之一，现在所有的电竞的赛事好像都离不开我们中国，也少不了我们中国选手参赛的身影， 没错，那肯定的，而且呢增长的本身并不以足以解释就是说 CQ 上呢展现出的一切， 嗯， 这各大游戏厂商的这个焦虑呢才是助推这一波电竞热潮最重要的因素， 嗯，所以大家说为什么厂商会出现焦虑呢， 嗯， 其实目前的中国游戏市场增长好像已经相对放缓了一些，包括移动游戏。那在 ChinaJoy 的现场，就也有人表示嘛，说他们认为目前移动游戏市场还能表现出增长，是今年上半年王者荣耀突然走红带来的。如果没有下一个爆款出现的话，那可能我们的移动游戏市场很快就会发生收缩的情况了。 没错，那其实在他的老大哥这英雄联盟的成长过程中呢，可以说明游戏开发公司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嗯， 如果你比如说啊，某家公司创办10年保持着增长，却只推出一款游戏，那确实有点疯狂。 嗯， 啊，这是拳头游戏创始人这个布兰登贝克，也是现在一个可以说是世界的网红。 是 啊，在接受游戏媒体这个初月的采访时候他说呢，就是对他们来说呢，他们已经推出了这个英雄联盟2和英雄联盟3。 嗯， 但英雄联盟呢，至今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他们最重要的优先事项。 嗯、 也就是说，我都不敢想象还有英雄联盟2和3啊。 是，所以未来的时候，英雄联盟的路还有很长，是不是？而且刚才 他也拍一个这个速度与激情系列啊， 可以可以。而且刚才可儿也提到了嘛，说这个拳头游戏其实有一个数据，就说在2016年的时候，整个拳头游戏的员工人数已经增长超过了1000人、 哎， 其中绝大多数他都在专注于英雄联盟这一款游戏，所以你想想，一款游戏就养活了一个团队。那根据另外一位创始人回忆呢，说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拳头游戏一直在为英雄联盟的测试，而且还一直在增加新的功能，包括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种回放的功能啊，包括新的客户、 啊、 对新的客户端呀，包括沙盒模式，还有游戏内的锦标赛等等。 嗯，在2013年呢，拳头游戏曾经启动了一个以英雄联盟为主题的这个卡牌游戏的研发， 嗯， 但最终取消了。就是说，尽管啊，拳头认为呢，有一些新的游戏项目呢，他们你想也在开发之中嘛，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呢，就是说希望先围绕目前火热的这款英雄联盟来挖掘新的想法，也就是说出不断的新版本，开发不断的这个新英雄啊、新技能，包括新的玩法。 嗯，嗯，像游戏行业正在前所未有的依赖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产品模式，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没有新产品出现的前提下，首先要维持增长， 哎，没错， 而且游戏厂商也只能寻找新的方法来增加游戏的收入，而电子竞技从理论上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没错，那为什么不错呢？就是2016年的 LPL， 也就是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啊， 嗯， 全年观赛人数突破了多少？50亿， 嗯 啊，时长突破8.4亿小时，日均 PV 啊达到了5000万之上，那这个可以说是相当有规模啊，让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很多包括这个拳头游戏就觉得说，其实 啊，做电竞也很有这个跟游戏有个较量，而且他们是做电竞的领头羊嘛，啊，而且你跟这些比如说咱们现在的体育项目中超啊 NBA 去比较呢，啊，还是有一些，就是说这毕竟是新的方面嘛，这个游戏方面是吧？而且呢，在 C 勾的2017全球电子竞技产业峰会上呢，开发了英雄联盟的拳头游戏中国负责人叶强先生呢，就是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是的，而且刚才也提到了 NBA 嘛，像电子竞技最终可以向 NBA 这样的传统体育联盟靠拢，比如说相关的规则，还有运作的方式，包括运动员、裁判员，还有这个教练员的认定、评级、培训，都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这算是大势所趋，我觉得。 没错，在其实，在咱们说到这点的时候，大公司早已经看在了前面，就代表他们早已经入场了。其实早在2010年呢，腾讯就已经通过成立这个 TGA， 也就是腾讯游戏竞技平台，表达了自己进军啊这个电竞领域的企图。而目前呢，腾讯已经拥有了包括 TGA、LPL、KPL、WGC 等各种电竞联赛。在今年的6月，成立半年的腾讯电竞推出了一项5年计划。这项计划包括赛事升级、联盟打造、人才培养、产业拓展4个方面。他们还打算呢，在全国建立超过10个泛娱乐电竞产业园。腾讯集团的这个副总裁陈武呢，就认为中国将迎来电竞的黄金五年。 黄金五年，那也就是说，希望根据这种方案和一切协作同伴儿，以比赛为基地，以联盟为依托。比如说还有教学呀、工业园成为这种载体，来打造一个千亿级规模的电竞工业。 我说实话啊，我真的特别想进这个园区工作，好幸福，天天就是在 就是把兴趣和工作结合在一起， 哎、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而且好像在去年11月的时候，暴雪也为旗下最具人气的新游戏《守望先锋》推出了一个联赛。像这个联赛呢，它就是采用了类似 NBA 的一种传统体育联盟的模式，它是以城市为单位组建战队。而且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暴雪也把首批联赛战队出售给了全球的主要城市的7个企业，而且网易作为唯一一家中国企业拿下了上海战队的名额。那网易的 CEO 当时也表示嘛，说非常期待能够在上海建立一支世界级的战队。 哇，那此次有的可盼了啊，说到2017的这个 C 勾呢，还有一个巨人网络啊，可谓是发布了一个巨人的电竞品牌，休闲竞技类游戏《球球物大作战》，成了他们这回主推的电竞产品。你比如说阿里游戏推出了两款 MOBA 游戏，就是一个是《自由之战二》，还有一个呢就是《刀剑兵器谱》。就反正他推出阿里推出这两款游戏呢，就是号称要让更多人感受到电竞的魅力嘛。那更早前呢，西山居可以说是这个仙剑剑三是吧？ 剑三 的鼻祖，推出了这个射击类游戏《反恐行动》，可以说完美世界也和这个联盟电竞达成了合作。 是，刚刚我们都在说的是游戏圈的一些企业嘛，其实现在很多实体的企业，比如说消费品的品牌，也希望通过来赞助电竞，触及更多年轻的用户，就是大家非常希望能够进入游戏的这个圈子，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更多喜爱电竞的这个消费群体可能以年轻人为主，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赞助电竞，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去接触更多的年轻消费者，所以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营销案例了，我觉得。 对，而且呢，和以往在游戏行业中火过概念，它其实一样，就这样热烈的气氛呢，显然也混合了不少理性的狂热和这个催生出来的泡沫。你比如说，电子竞技的商业模式，目前来讲还没有人能够说它是什么成熟的。而且目前的电子竞技联盟呢，距离 NBA 这样的成熟形态其实还差得非常远。 比如说你看 NBA， 它每年有80亿美元的收入，不过现在 NBA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就是你一款游戏的生命周期能够超过10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想改成 NBA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像电竞有利于延长一款产品的存在时间，同时也非常有利于扩大影响力，所以乍一看上去好像是不错的选择。 没错，所以就是说呢，另一方面呢，其实他必须面对这种不稳定的一种商业模式。你比如英雄联盟总决赛全球收视人群超过4000万，这个数字呢其实大于 NBA 总决赛在北美的收视人数，但是英雄联盟的这个拳头游戏全年收入却不到 NBA 的1/4。你看，所以说其中大部分呢仍然是游戏内的这个 内购 产生收入，比如说买个皮肤啊，买个英雄啊，是吧？ 而且更何况即使是像英雄联盟，它也在不断的探索电子竞技联盟的一个构成的方式，比如说多长的赛程才算是合理的，赛制应该是用淘汰赛呢还是用循环赛呢， 再比如说电竞选手应该如何培养，俱乐部应该如何盈利，这个场馆如何保障比赛的正常进行，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没错，那其实电竞的存在对于游戏厂商来说构成了可谓是双重的挑战。一方面呢，一款新游戏要获得足够多的大家的焦点，才有可能获得这个成为电子竞技的可能。而风暴英雄呢，你知道当时暴雪看风暴英雄啊，就是因为玩家数量不够，开发暴雪商呢在推动这个风暴英雄电竞化的时候呢，就显得有些视为恐怕了。 那像在这种不确定的局面下，今年ChinaJoy 上打着电竞旗号的公司，一年之后还有多少能够重新出现在 ChinaJoy 的现场，我觉得就不得而知了。 对，但是你这个答案呢可能并不乐观。你比如说在过去的三年，这个 CGO 上呢打这一个概念出现一次，然而就迅速消失的公司其实并不少见。2015年呢 VR 开始火，但内容迟迟没有突破， VR 也开始从这个 CGO 上就淡出啊。2016年呢，游戏这个直播能在这个 CGO 上声势浩大，但今年只剩下熊猫 TV 还能租下一个巨大的展位啊。现场一个工作人员说呢，一个半馆的直播都不见了。 所以说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也有理由怀疑目前的电竞和当年的 VR 直播其实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哈。他们也都是游戏行业在找到一个新的概念之后，资本大量快速涌入之后造成的一种狂热的景象。也许随着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未来游戏行业对电竞的投入热情也会慢慢归于平淡。 没错，但是换个角度看呢，电竞对游戏产业的这个塑造啊，我觉得是不可小视的。你比如说以往啊，这个育碧啊、EA 这样的传统游戏厂商呢，需要每年开发新的游戏来维持自己的正常运转。但是呢，未来则可能越来越多的游戏公司呢，致力于开发出一款适合电竞的游戏，并试图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都来以此为生。 是。 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盘点了一下，基本是游戏这个 CGO 吧， CGO 的变化，包括电竞最近成为主流，但是也是提到了一些担心。下半场回来给大家接着分析，咱们先进一小段音乐。 在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咖啡厅，大家晚上好，我是旭哥， 我是左小美。 嗯，咱们其实上一个等于这小时段啊，聊了一些这些 C 勾上的一些电子竞技的变化，其实这一切呢也都体现在了今年的 C 勾上。 没错， 你比如说虽然大部分厂商都在展示这个比如说农药啊联盟啊的比赛，但是也有不少玩家呢看上去真正关心的是那些还不错的主机和 PC 游戏。 没错。 嗯，那到了7月27号的下午4点呢， ChinaJoy 的首日的活动呢就算接到了结尾了，而且一期的微软的高管啊，可以说是出席了这个 3A 大作暗影魔都的续集，并没有收购，也没有高分贝的音响，也没有这别的华丽的花哨，仅仅是制作人员上台试玩了一段游戏，仅靠这些呢，都吸引了一些啊路人的这个驻足的观看， 嗯，而且 没有很大声势。 没错，而且和多数展台上向大家看完走秀之后就散去的那种观众相比，哈，这个观众就显得非常引人关注了。因为在试玩结束的时候，就连在对面的索尼区排队的玩家也都现场鼓起了掌。那我觉得这一刻的 ChinaJoy 就有点变成了他刚刚诞生的那种样子，就是人们愿意发自内心的为一个不错的游戏鼓掌。 嗯，那其实你说到电子竞技哈，咱们就拿这个暴雪的这个守望先锋联赛来做个比较，啊，你比如说这个守望先锋绝对算是上这个电子竞技了，是吧？ 嗯，没错。 但是暴雪呢，就思考了五个问题。 嗯， 你比如说如何赚钱呀，如何设定机制啊，如何招募强者参赛呢？ 嗯， 其实电竞这个行业呢，正在慢慢成长起来。 是，嗯，我记得当时好像守望先锋的一个项目电竞总监也是开过一个内部的会议，这个会议上召集了中国电子竞技行业的相关人士。在会上，比如说有电竞战队俱乐部的老板，还有像斗鱼啊、战旗啊、熊猫这些直播平台的相关负责人。而且还有一些传统体育界的人士。 嗯，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体育挺跨界的。这 嗯，是因为电竞确实也是被国家划归到体育项目里面。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其实他们就是在聊一个新的关于守望先锋联赛的想法，而且也是向各方发出了一个合作的邀约。 嗯， 比如说像一个月之前在暴雪嘉年华上面，就是在洛杉矶对着很多很多美国电竞行业的人士，他们当时就想说暴雪要办一个和之前做的完全不一样的联赛，比如说让城市拥有它的代表战队，再比如说它会有一个漫长的休赛期来举办第三方的比赛，还有就是有一个季前赛的训练营， 这比较丰富啊。 嗯， 这个所以就实际上什么呢啊，实际上所有做电竞的人基本都在想这些事情。 嗯， 其中呢这里边包括一个咱们熟悉的人，大家肯定不会磨我，就是姚明。 嗯， 其中就包括姚明，是因为他在会议结尾的三个这种提问的环节主动向这个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呢每个问题他都回答的可以说是涉及到比赛的细节。 嗯，而且姚明我觉得他对电子竞技的关注只是一个缩影，像传统的体育行业很早就开始涉足电竞行业了，比如说今年9月份在费城的76人战队也成为了第一个收购了电子竞技的传统体育球队，在这之前呢已经有像Rick Fox，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像他们之类的 NBA 球员也是曾经以个人的名义买下整支电子竞技的战队， 说明他们也是挺爱玩的电竞的。 嗯， 所以说涉足电竞业呢不仅仅是这个传统体育。 嗯， 而且三月呢阿里巴巴呀这举办了 WS 阿里体育，是不是 阿里体育啊？对，阿里体育宣布就是举办了这个 WESJ， 嗯， 世界电子锦标啊竞技技术会竞技运动会。九月呢教育部宣布增加了电子竞技运动和管理专业。12月呢腾讯宣布推出了这个腾讯电竞。 嗯， 也就是说说白了他已经为他的这个直播啊这个行业的到来做好太多的功课了。 嗯，对于这个不算成熟的行业到底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我想大家都不知道，都在探索的阶段。而暴雪关于守望先锋的联赛的想法也恰恰涉及到了行业里面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就是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 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这里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梅。 嗯，那如果您想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回放，可以登录哔哩哔哩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中呢有我们每一期节目视频的完整回放。 嗯，同时我们漫游嗨翻天还有在新浪微博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6935675693，大家可以继续来玩。 没错，那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新浪微博漫游嗨翻天啊。 嗯， 我们上半场呢说到了这个 C 勾最近快成了电子竞技的大展台了、 哎、 啊，后来又解释了一些电子竞技。那其实对于众多体育爱好者来说呢，欣赏那涉及这个升降级的比赛，那可算是一大乐事啊。 嗯、 你比如说，在这个诸多体育项目里，升降级的比赛甚至会比一些联赛决赛还精彩，就是排名赛。 嗯，没错。 你在电子竞技中其实也是一样。 嗯， 就拿国内最高级别这个 LPL 这个英雄联盟职业比赛来说呢，每年春季赛、夏季赛结束以后，都会有相应的这个升降级比赛，战队为了保级互相拼杀，看起来非常过瘾。 是，但是有一个特例，就是和目前国内的很多联赛不同，像守望先锋的联赛就没有升降级的制度。 嗯， 这也就意味着，你不用去担心你喜欢的战队因为一次联赛的表现不利而被降级到次级联赛，甚至是退出联赛。然而这也意味着有一些队伍可能会丧失动力，在联赛里面混日子，也就跟NBA 有一点点情况类似。 没错，其实呢就是说这也是为了这个战队的生存考虑，因为这个现在电子竞技战队无法获得这个必要的收入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赞助商。 嗯 嗯， 那像全球那么多的战队，他都在争抢为数不多的赞助商，这好像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 因为没有哪个赞助商会和战队签一份比如说比较长期的两年的这种合同，因为好像战队可能会在三个月之后就因为降级赛而离开联赛了。 对，于是呢这个守望先锋这款游戏呢就选择了固定席位的做法。 嗯， 试图让这个投资者啊、粉丝啊和选手都更有信心。 嗯，这个升降级赛制 确实非常精彩。 嗯， 其实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欧冠，因为英国足协已经有这个153年的历史。 嗯， 这种升降级赛制的制度呢需要时间来建设，而守望先锋你为了建立一个长期的联赛系统啊，需要为这个战队选手和粉丝提供稳定性。 嗯， 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认为这个升降级赛制不好，而是对于现在的这个、可能说守望先锋这款游戏来说，对它没有必要。 嗯，那关于升降级的这个问题，其实在电子竞技圈也发生过很多的讨论，不过并不是所有公司最后都选择像守望先锋这样。比如说像今年英雄联盟 S6 世界总决赛四强队伍之一的 H2K 这个战队，他就曾对美国的 LCS 联赛提出过异议。他说如果一个队伍因为3到4个月的状态不佳就失去联赛资格，那这样是非常不公平的。 没错， 而且他们也只做这样就会损害战队队员和粉丝们的利益。另外呢，这样的做法也会使战队疯抢经验成熟的老队员，而忽视那些次级赛中的新人。 在去年的这个11月初啊，其实北美呢和这个联赛啊，就是联盟中的大部分队伍都向这个拳头啊，写了一封邮件，这个被泄露了。邮件中说什么呢？就是 LCS 的这些队伍啊，希望这个拳头取消联赛中的这个升降级制度，改为10队固定席位，类似于 NBA 的联赛模式。而拳头方面回应称呢，在2018年以前，他们不会考虑取消当前的升降级模式。 嗯， 所以守望先锋的尝试呢，或许能给找个争论找到新的答案。 是， 我觉得也是大家值得共同期待的。 对，这也是引出了我们要说的下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战队和俱乐部到底怎么赚钱？ 哎，这个大家其实都比较好奇了。 是，那其实有关升降级的讨论也并不仅仅是一个新生的游戏到底需不需要残酷的淘汰，从而让赞助商望而却步的这个问题哈。 而是现在大多数战队在没有赞助商的帮助下根本赚不到钱，活不下去。 他关键活不下去，而且因为赞助商这撤资而解散的战队就基本就别数了，数不胜数。 是， 你比如说有很多当年典型的例子都发生在咱们这个电子竞技的世界中， 比如说星际争霸、 啊、对、你说即便成为这个星际争霸，成为这个啊，当时风靡一时的这个竞技类游戏，但是呢，你说要没有这个赞助商，您战队吃什么喝什么呀，是吧？你光靠这奖金也不可能、啊， 很难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 没错，那咱们守望先锋给出一什么办法呢？ 比如说除了奖金之外，一方面是给予战队选手最低的工资补贴，还有和他们分享自己的收入嘛。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战队的本地化来产生额外的收入，比如暴雪希望以城市为单位来组建战队，就像足球里面上海申花啊、广州恒大这样。 哦。就是一方面呢，城市之间的链接会让这个战队粉丝凝聚力更强，比赛更精彩。 是， 未来会出现比如说类似北京什么什么队对上海什么什么之类的宿命对决。另一方面呢，暴雪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让守望先锋联赛拓展到更多城市中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国内绝大多数的比赛呢都集中在上海、北京这样城市。这样呢会吸引更多不同城市的人进入到本地线下来现场观看这个竞技比赛。 是的， 我觉得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也其实听了有一些这个。反正甭管是对的还是错的吧，其实电竞选手呢和俱乐部的他的收入呢也是有高高低低。很多人为了这个去做这个直播行业电子选手，但是我也只能说金字塔的顶端往往只有一两个人，而大多数都是底层啊， 竞争非常残酷。 对，竞争非常残酷啊。说到这块儿，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然后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些战队他们的战队一个产生一个收入 营收模式 是怎么样的。 好，听完歌曲欢迎回来，咱们再继续，希望像这首歌一样吧，咱们就是说这个战队其实有时候也不要太悲观。 嗯， 你比如说这个战队的收入，其实你看看这个曼联财报就其实能知道，比赛日的收入是多么重要呢？就是说通过主场比赛售出这个球票、球衣等周边，并且为球迷呢提供这个停车啊、餐饮啊、周边服务等等，曼联这样的球队每年都会收入1亿欧元以上收入。 嗯，那这样的收入非常能够促进队伍的比赛表现。 对， 毕竟你成绩差就没有比赛打，你也没有主场比赛，你也就赚不到钱。 对，你想没有主场比赛就赚不到钱啊。 嗯， 线下主场这种听上去有点异想天开的想法呢，实际上是电子竞技行业的一股潮流。你比如说英雄联盟在今年8月提出了这个本土化结合， 嗯， 啊，只不过他们的落脚点呢是高校而不是城市，利用高校之间既有的文化竞争让英雄联盟更加普及，也增强了这个粉丝的认同感。 嗯，而且 以至于呢，对， 这 些看上去非常花钱的主场，也就是比如说电子竞技馆啊，实际上呢是阿里和腾讯开始涉足这方面的业务。 嗯， 你比如说阿里体育呢于今年7月底将打造自己的电子竞技馆，类似于一个就是网吧的升级版。 嗯， 首期阿里体育呢先开放了40家电竞馆，而未来将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到10000家。 嗯， 啊，然后腾讯也在本月初宣布推出腾讯电竞，与其互相竞争啊，建立1000家初步目标。 这样看上去的话，好像如果暴雪要联合战队找相关的合作伙伴、相关的场馆，好像也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其中我觉得又牵扯到了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说之前有提到说姚明嘛，姚明就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电竞馆它到底是属于暴雪的还是属于战队的呢？ 没错，而且其他出入，比如说你这场馆利益产生出的这个门票啊， 嗯， 啊这些饮料啊，啊这些周边服务的分成，那你有什么标准呢？ 嗯， 而且在中国呢，暴雪方面又希望在哪个城市建立这个守望先锋战队呢？包括哪个城市是他们的主场呢？我觉得这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大家需要撮合的， 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嗯，没错。 嗯，而且就也提到主办方他是第一方还是第三方。 嗯， 这个2017年守望先锋的赛季也是将在第三季度左右开始嘛，但是在此之后守望先锋的联赛也会固定在每年的3月到8月，决赛也会在夏天进行。其实比起英雄联盟贯穿全年的职业联赛，还有 DOTA 2这种一年四季的四大 Major， 对， 这种守望先锋的联赛只有 半年 可以算是非常短的了。 没错，其实这一方面呢主要咱们是基于你比如说守望先锋啊，年龄受众的考虑。 嗯， 你比如说通过这个暴雪官方的说法，守望先锋的玩家群体呢在暴雪和竞争对手的游戏中算是年龄层次最小的 学生。 对，有些都是学生，你比如学生就要牵扯到一个问题，平常要上课， 哎， 是吧？所以因而呢暑假这个时间段那就自然而然成了学生最能关注这款游戏的，可以说是一个 关键 重点。嗯，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想要在这个休赛季建立大量的这个第三方赛事，那也就是不由得这个暴雪自己主办赛事呗。 嗯， 那这些赛事呢你可以说有些是国际性的，但是更多的呢可能就是这个区域性的了。 所以我觉得守望先锋的联赛本身可能会是一个不分区的比赛，就不像现在英雄联盟啊 DOTA 2在世界范围内它划分了各大赛区，在守望先锋这个联赛的一整个赛季当中，从开始就会有很多的国际的交锋，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战队可能一上场就会和其他国家的队伍交手。 没错，中国必胜啊。然后作为补充啊，做又有相应的一些相应的这个区域性赛事和第三方赛事。 嗯， 休赛季呢主要是为了确保这个守望先锋之外呢有一个第三方赛事的这个生态系统啊，守望先锋联赛呢是游戏竞技的这么一个巅峰吧，而在这之外呢要有一个强壮的生态循环链，你不能只建立这个金字塔顶端，你比如说就建立一个联赛是吧， 嗯， 它要有周围循环的很多个赛事。 没错，像休赛啊第三方赛事它对于电子竞技的存在有着非常必要的这个存在性。 嗯，没错， 那相对于游戏厂商的赛事，像第三方的赛事优势能够更好的体现竞技的公平性，而不是让比赛变得慢慢的娱乐化和封闭起来。 没错。 嗯， 你比如说这黑色时空董事长呢就说啊，他们刚刚举办了这个 China Top 国家杯，目标呢是做成纯粹综合性的体育赛事，大多数呢第一方赛事只会有游戏厂商自己的比赛，因而综合性的赛事大多数建于第三方， 是吧？你不可能说我英雄联盟举办一个 CS 的比赛，这不可能啊。但是呢，他觉得如果第三方来举办，就有综合性赛事呢，这样更公平，是吧？而且竞技，比如说我会玩这不会玩那，那你有比赛的机会啊。 对，非常的公平。但是事实是什么样的呢？事实是在诸多的电子竞技游戏当中，第三方赛事相对于游戏厂商主办的第一方赛事来说，好像正在慢慢变得弱势。尤其是这一点，在发展最成熟的英雄联盟里面体现的特别明显。比如由拳头主办的赛事，基本上是占据了每年观众的大部分时间。像国内的 LPL 体系比较完整嘛，赛事的种类也比较丰富，就会让人感慨腾讯的运营能力。但是与之相比，第三方赛事比如说 NEST 还有 IET 这样的比赛，影响力就相对来说小了很多。 没错，那其实最具盛名的这个 WCG 啊，世界电子大赛呢，已经于2013年走完了最后一届。目前呢，世界上比较有影响力的第三方啊比赛就剩余这个 ESL、 DreamHack 比如 MLG 之类的赛事。那本质上的这个因为呢，就是因为这些靠着赞助商支持的第三方赛事很难保持盈利啊。现存的这个 ESL 呢，背后呢都有资金雄厚的赞助商，而对于游戏厂商来说呢，举办比赛的费用可以算作深化游戏运营的一部分，而游戏本身的吸引能力呢，自然是毋庸置疑了。他们自然可以设置更高的奖金池啊，更大的排场来吸引玩家的关注，并对选手呢还可以施加影响。 所以呢，如果暴雪不能够为那些第三方赛事主办方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案或者是支持，那么想要建立强大的第三方赛事系统的生态也就不是那么容易。目前在守望先锋方面，暴雪好像也只是以授权的方式进行赛事的运作，也没有公布其他的合作。 当然了，你要说提到奖金池的问题呢，这个 NET 就称呢，目前只能透露奖金池为7位数的美元，我算一下啊， 个十百千万十万。 Oh my god！ 啊，并称他们并不想把奖金高低作为守望先锋联赛的重点啊，这还不低吗？他的说法是，你知道超级碗，你知道超级碗的奖金吗？ 这就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咱们这个电子竞技到底怎么做到平衡，是不是？像守望先锋的联赛，它不设分区的目的好像也只是为了让整个比赛是一个自始至终的国际性比赛，这样也有助于战队和战队之间的实力平衡。 对，其实在电子竞技中呢，很多情况就是你只在你的赛区打，就是你习惯了你赛区，比如说有些人的套路啊和方式，而当你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呢，你会非常不适应对方的风格打法和技巧。这就让我想到了你说最早这个 LWCG 当时还没有成绝唱的时候，其实当时有很多咱们中国的这个队伍啊，在中国之内可以说刀塔啊，这个 称霸、 魔兽争霸玩得非常好啊，比如说人族选手这非常好， 很厉害。 比如说咱们研究的很多流派，哎呦，在咱们觉得双兵营啊、起啊、双天狗流啊，特别厉害。但是那一届我记得特别清楚，当中国选手第一次走向世界，参加这个国际的这个赛事，也可能是因为没休息好，但是更多的还是这个，就是说这个 对对方的打法太 不了解，你知道对方的能出出什么吗？一款游戏我们都觉得其实双兵营啊或者怎么样算是最厉害的啊，但是对方国外选手居然玩出了一个套路，当时令我真的是眼耳目一新。他不造兵前期无限利用小精灵开矿挖钱，就是你端他一个基地，他还有无数个基地在地图上，等到最后你把这个他地图机器端了70%之后，你发现你的金也就耗得差不多了，因为你的资源是有限，早采矿了，而他把所有的资源全部采了，踩着他在一个角来建造基地，等你发现他那个角的时候，他简直就一举碾压你。而且包括咱们最早我记得联赛的时候，咱们都是先发展嘛，发展大了去打野慢慢试探，就是咱们一度被这种快攻的这种 就不适应， 特别不适应啊，所以说 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对，而且还有一些不公平性，其实 比如说一些战队在国内打比赛就是生龙活虎，是不是？ 对， 如有神助，但是出国的时候可能就会像你刚才提到那样，就出现比赛不适应的情况。而且在一些国际性的赛事当中，那电竞圈里好像有两句俗语嘛，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因为咱们刚才分析了有很多本土化的原因嘛，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电竞水平也在持续上升嘛，反正今天聊了这么多呢，我们也是觉得能通过这些联赛包括第三方赛事呢来最终做到一个平衡， 没错， 做到一个互补，是吧？ 是。 行，那咱们这时候也就放出下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然后咱们歌曲回来呢给大家做一个稍微的总结。 好的。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咱们今天其实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就是说首先说这个 C 勾的变化， 嗯， 其实咱们延伸出了不少东西。 是， 你比如说从 C 勾刚开始呢，成为这个对，聊到了电竞，电竞主台又聊到了现在做电竞赛事呢，不知道如何回本。 嗯， 但是电竞赛事也存在着很多的不公平啊。其实你说像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国际的这种赛事啊，做法。其实有些时候也不一定 做到平衡， 对，因为国际交流呢过于这个自由呢，会让比赛最后没有什么观赏性，所以就是说它如何像电影竞技的平衡性如何发展，就比如说能发展 它不仅仅是靠一个国际化就能解决的问题，像游戏内容的本身也对平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哎，所以就是说有些游戏厂商也不能说频繁更新不定， 嗯， 你比如说这个英雄这版本强，你好家伙到下个英雄直接下版本强，那你说怎么弄呢， 嗯，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普通玩家，就是他们一直想成为一个电竞选手， 嗯， 那到底怎么行呢， 哎， 其实呢我说实话啊，这就需要有一些新人的选拔机制了， 嗯， 你比如说有一些世界性联赛，他们有些选拔呀是吧，最顶尖的选手啊会被邀请和新人做一些互动啊， 嗯， 当然了我个人觉得啊他们有一些个人的指标啊，你行不行呢，我觉得也不要过分的去，因为咱们毕竟咱们现在的氛围还没有到那个跟大电子世界竞技大赛联系很紧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未成年的时候选择自己职业还是要以自己学业为主啊，游戏只当一 种 放松， 是是， 嗯，没错， 你就比如说，啊，咱们举个例子啊，嗯，说这个守望先锋如果想要参加选秀的人，那他将从守望先锋天梯排名靠前以及在各种第三方赛事表现优秀的人当中选出， 嗯，你看看， 同时呢暴雪还可能会举办线上啊没有需要固定组队的新人选拔赛， 嗯， 来为训练营输送候选人员，那为了照顾那些单打独斗的人，他们在相同的天梯排名下也更倾向于选择单排而不是和朋友开黑的玩家， 对，哎呀，反正说了这么多呢，咱们就只能说现在暴雪呢，嗯，确定的只有他自己的方向， 嗯， 也就是说他现在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但是呢守望先锋的联赛想法呢并不是一定要上述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但是呢就是说咱们说了一些问题的答案呢其实告诉了所有人一个问题，嗯，就是说你要建立起这个行业就应该去思考一些这样的问题， 嗯 嗯， 而且那些交出最高分答卷的人，我想在电子竞技行业的未来应该也会成为一个赢家， 没错，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就暂时告一段落吧， 嗯， 反正我觉得聊了这么多其实挺有感触的，包括他提到一些很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地域性的不适应啊， 是 在联赛上比赛一些这个出入啊，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太怪罪咱们国内的一些电竞选手，因为大家毕竟很不容易， 嗯， 因为我之前看一篇报道他们出去比赛的时候条件其实比较艰苦， 嗯，所以大家也都是很多凭着热爱去做这个行业， 对，真的是，而且最后你想收入不是刚才说吗也很微薄， 嗯，就是金字塔顶端可能就是那一小部分人， 啊，对对对， 大部分人可能还是在维持生计或者说单纯的我就想实现我的梦想， 没错， 嗯， 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要给大家一种比如说这种啊充分的这种支持和信心， 嗯， 相信咱们会取得成功，而且咱们现在的成绩也是越来越好， 是 呈现一个上市，基于这个电子竞技未来的发展呀，我和小美说实话也不太好能概括这事儿，我俩弄不了太大了，这事儿啊， 哎，嗯， 这事儿盘不了太大了， 让时间来给出答案吧， 对，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呢与您不见不散，每天晚上有一个小时的日播， 嗯， 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关注 B 站上我们的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啊，你找到这个 UP 主，这样每一期的视频回放你都可以在那里看见， 嗯，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大家可以进去来玩， 没错，最后我其实也是想让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微博， 是， 也是叫 漫游 嗨 翻 天，它里边关键有每一天的这个 预 告 什么的，嗯，那下面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 没错， 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许可，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